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盛夏，今天有一点小雨哈。我想大家都很喜欢树荫下的那些凉爽，草木有心，真的为我们带来了很多清凉的因子。不久前，《三联生活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印象很深刻，说的是在广州城里逐渐消失的那些棵榕树。真的，几十条街道边，好多公园内的榕树都不断地被移除或者是被替换。对于广州人来说，正在失去的，我想不只是树荫吧，也是作为他们岭南人的生活记忆。广州的榕树，南京的法国梧桐，北京的杨树。其实当人们的乡愁落到一个具体的物象的时候，人们对一座城市的眷恋也常常会转化成对那些草木的怀念，你说呢？记忆里的草木有光有影有情有心。 在我儿时家的门前，那棵榕树下，榕树花下有个孩子在天真的笑啊。鸟儿飞过，飞到树下，陪着他玩耍。那便是我永生难忘的美丽童年啊。风儿你吹呀吹呀，吹来美丽的榕树花儿，那里有我的童年和我一生的牵挂。风儿你吹吹吧，将我吹到榕树下，那里有我的伙伴和我一生的牵挂。 转眼多年，时光飞逝，榕树已长大。榕树花下有个孩子，是孩子的孩子呀。鸟儿飞过，飞到树下，陪着他玩耍。那便是我永生难忘的美丽童年啊。风儿你吹呀吹呀，吹来美丽的榕树花，那里有我的童年和我一生的牵挂。风儿你吹呀吹吧，将我吹到榕树下，那里有我的伙伴和我一生的牵挂。风儿你吹呀吹呀，吹来美丽的榕树花，那里有我的童年和我一生的牵挂。风儿你吹呀吹吧，将我吹到榕树下，那里有我的伙伴和我一生的牵挂。 今天的这首好听的暖场歌承载着广州榕树的话题，这是一首来自川子的《榕树花》。我很喜欢这个清澈的童声和这个温柔的男声交替的给我们唱着很有温情的歌。我去过广州，曾经记得有个朋友跟我讲说啊，在他们那里树和人实际是相伴而生的，有村就有榕，无榕不成村。你想想看，榕树是那样的一种植物，当它和建筑一样枝繁叶茂，包裹着人们出行聚会的一些空间，就变成后来人们的一个记忆。其实作为城市的一个绿化植物，我想榕树是不完美的，但就像我曾经看到过一位景观设计师说的，他说其实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特性，没有哪一种植物是没有缺点的。就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存在着不完美的朋友，那遇到问题会去解决，吵吵闹闹也好，分分合合也好，但是仍然我们会互相尊重。所以植物的价值也从来不在于它们是足够完美的，而是在于它们在你的生命当中足够重要。来吧，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各位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再点击一次你的故事我的歌参与互动。你或者家人养的最好的花花草草是什么？它们也许是夏日的绿荫，也许是清晨的香气，又或者是秋天的收获。草木有的时候会变成人们特别的牵挂，对吗？那同时今天我们也有一个猜图游戏，我们请大家猜猜看，在聊天室里我发出的这一张图里的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大家去看一看，这个人被一圈花给包围着。 樱桃树下花开，远方燕儿归来，遥遥歌声响起，飘过孔雀城外。院里雪宿尘埃，有我纯真年代，淡淡花香，青春洁白的爱。绿草地的露珠，蝴蝶四处飞舞，还记得那年跟你一起去抓幸福。满山的樱桃树，花瓣随风跳舞，落下的幸福是我们纯真的全部。满山的樱桃树，花瓣 这首歌叫做《纯真年代》，发行了快10年的时间，是一个女子组合叫做爱朵女孩的首张 EP。 八音盒加上吉他设计出了简单又浪漫的旋律，再配上女孩们那种甜美又动人的歌声，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樱桃树下最纯洁、最幸福、最难忘的纯真年代。记忆当中的绿草地、蝴蝶，包括花瓣，给我们勾勒出了纯真年代幸福的模样。不知道有没有一种植物，让你回想起来满满的都是幸福呢？你有尝试去自己种出来吗？告诉我，你最擅长的是什么？养花种草，哪样你最在行？ 就像没有预定的剧情，感觉拉着我们在靠近，月光下牵你的手漫步旅行，听心跳和弦的声音， 像午夜的天气很透明，萤火虫就是你的眼睛，像查理的玫瑰花弹奏钢琴，听思念不眠的长笛。 如果在玫瑰杯的相爱太完美，爱情的光辉香水弥漫着小暧昧，许过的愿望绝配，在一起就不怕天黑。如果在玫瑰杯的相爱太完美，亲吻的余味调味无知的小蔷薇，牵你的手漫步旅行，听心跳和弦的声音。如果在玫瑰杯的相爱太完美，爱情的光辉香水弥漫着小暧昧，许过的愿望绝配，在一起就不怕天黑。如果在玫瑰杯 轻轻吹，满天的梦像花蕾，黑白琴键散发着香味。 如果在玫瑰杯的相爱太完美，爱情的光辉香水弥漫着小暧昧，许过的愿望绝配，在一起就不怕天黑。 幸福的花里一定少不了玫瑰，对吧？刚才是歌手尤超白和静静共同为我们带来的他们这一束很美的舒伯特玫瑰。原版呢是来自歌手蓝心宇和翁子明，其实都有着不少的那种朦胧感，很治愈的那种小清新的风格，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情歌体验，是带着那种悸动的甜蜜和期待的。舒伯特玫瑰，好有音乐性的一种花，不是一般的玫瑰，而是你和我的玫瑰。你给谁送出过玫瑰，谁又是你的玫瑰呢？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已经有非常多美好的图片发出来了，看来大家在自己的居室当中都很在行啊。 向着阳光说绿萝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晚植物，有水有土就能生长，被称为生命之花。坚韧善良的绿萝花要求很少，回报给大家的却很多。草球野争春喜欢昙花令箭这样的花，不娇气，开花很绚烂。啊，嘟嘟一二三说养花吧，仙人球养了7年了，从小小的一直长到现在大大的，陪我走过了好多年的春夏秋冬。这是仙人球开的花吗？真的挺美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鲜活的仙人球花。向着阳光也说铜钱草生性强健，种植容易，繁殖非常的迅速。北京五号线，这是你养的吗？真的挺美的，文殊兰开花了。当然也有一些不在行的朋友哈，比如说这位 Mr. 梁说都不行啊，养什么死什么。嘎嘎一嘎一嘎斯，也有你不在行的吗？拿出你做饭的劲头来，我觉得你一定行。他说养什么都不在行，养一种死一种。表嫂总说你就快快的放过他们吧。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难事，只要你肯下苦功，你说呢？ Cuatro abrazos y un café. Apenas me desperté y al mirarte recordé que ya todo lo encontré en tu mano, en mi mano. De todo escapamos juntos, ver el sol caer.Vamos pa' la playa, pa' curarte el alma. Cierra la pantalla, abre la medalla. Todo el mar Caribe, viendo tu cintura. Tú le coqueteas, tú eres un cabullo. Y me gusta lento y contento. Cagando al viento. Lento y contento. Cagando al viento. Pa' sentir la arena en los piesPa' que el sol no pinte la piel. Pa' jugar como niño, darnos cariño como la primera vez que te miré. Yo supe que estaría a tus pies desde que se tocaron tu mano y mi mano. De todo escapamos juntos, ver el sol caer. Vamos pa' la playaCúrate el alma, cierra la pantalla, abre la medalla. Todo el mar Caribe, viendo tu cintura. Tú le coqueteas, tú eres un cabulla. Vamos pa' la playa, pa' curarte el alma. Cierra la pantalla, abre la medalla. Todo el mar Caribe, viendo tu cintura. Tú le coqueteas. 一首快乐的西班牙语的歌曲，名字翻译过来大概是镇定安静的意思。歌词是说呢，不要因为心伤而烦恼，那安静下来，让我带你一起去跳舞吧。听着这样的音乐，你有没有感觉自己像是在墨西哥湾，迎面飘来的都是浓郁的拉美风情呢？那这个夏天，你有没有去到沙滩去消解一下夏天给我们带来的燥热呢？好像每到夏天不播这首歌就过不去。 也许放弃 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 下的果实来自莫文蔚的一首经典老歌，最初的这个版本呢是日本歌手 AU 演唱的《水色》，经过莫文蔚的改编之后有了粤语版本的《北极光》和刚刚我们听到的国语版的《剩下的果实》。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是剩下的果实呢？后来我想通了，原来大多数的果实本应该在秋天成熟，所以这时候的果实注定是苦涩的。尽管早熟的果子没有唇齿留香的甜蜜，但是经过了时间的累积，留在记忆里的记忆依然带有香气，你说呢？稍后见。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Hand in hand we stand， 我送你美的香港气候。

将我们的青春灌溉。 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 我记得诗人杜甫说过，栀子花比众目，人间尘味多。栀子花就是深得我们喜爱的，这首歌就叫栀子花开，收录在何炅2004年发行的专辑可以爱当中。清新淡雅的六七月正是栀子花开的季节，送给今年夏天毕业的孩子们。 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 栀子花开呀开，开出了我们的记忆，开香了我们的身边。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此刻进入到聊天室当中，参与我们今日份的话题。养花种草，哪一品类你最在行？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分享一首很特别很特别的歌，和我今天在聊天室里贴出来的那张图片有关，各位可以进来看看，猜一猜什么职业。 春天装起的花朵，被粗糙的手抚摸，它不假思索，谋杀 清楚的以后。 就像每一枝花一样，都很特别，都绽放着属于它的姿态。这首歌叫做《卖花的人》，来自歌手魏如萱和鲜鱼真鹅，用中文、韩文和英文来交替着唱，成为了跨越语言的一首双主唱的动人歌曲。卖花的人，我觉得到哪里他们身上都是有香气的，不论是在角落还是走过你的身旁。其实不同的国家对于卖花的人，是有一种不同的记忆的，你同意我说的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泰国哈？印象特别深，我有一年是跟我的闺蜜，我们两个人去到泰国去休假，他们的卖花人是非常勤恳的，有一大车的花把他们自己呢压在中间，只露出了一双眼睛在看路。那我揭晓一下哈，我今天在聊天室里发出的这张图片呢，是我今天搜了大半天啊，只找到了一张和那天我看到的非常像的一张网络摄影作品，给我们记录的就是卖花姑娘。我特别喜欢嘟嘟一二三说，这是一个递送幸福的职业。是这样的，你看这张图片啊，摄影师用了俯视的视角进行的拍摄，就是拍的卖花人。清晨的时候，他们骑着满载着鲜花的自行车，我真的怀疑他们是怎么把那么多的鲜花都绑在自己的这个自行车上的，需要用多大的篮筐，需要用怎样费劲的一种状态才能够把它绑在自行车上。我觉得他们缓缓地在街头掠过的那个场景，就好像是我们看到了一座流动在马路上的花园，你说呢？这一支手心的蔷薇你听过吗？ 你眼眶超载的眼泪，整个是绝望和心碎，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那一双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 你目光独有的温暖是不会熄灭的明天，我可以感觉你没有说出口的安慰，远比我失去的更加珍贵， 手心的蔷薇， 自伤而不自觉， 你值得被疼爱， 你懂我的期待， 绚烂后枯萎， 经过几个月却 永远在。 你卖他的蔷薇， 你动人的笑。所有遇见，你流着心碎那一夜，骄傲的展现，你真无所谓。偶尔放纵的泪，像汹涌的海水。香味 是最好的，你陪我伴我接受。 香味，是带刺的经典，整理好眼泪。 有你无畏，你爱蔷薇吗？蔷薇的花语是爱情和对爱的思念，但是带刺的蔷薇象征的不会是完美无瑕的爱情。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俊杰和邓紫棋合作的《手心的蔷薇》，听来就不是一首甜蜜的歌，你能听得出来充满了凄美的色彩，对吧？以恋人分别的一个视角来讲述了爱情的珍贵。我对你的爱像手心的蔷薇，从未离开。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向着阳光发来一张图片，河南挺住。是的，我相信关注消息的很多朋友都知道，其实从昨天下班的路上，我就已经被朋友圈啊，包括视频号的各个平台就已经刷屏了，就是关于河南特大暴雨的消息。看到了河南人民真的是现在有一种水深火热的感觉，这已经不是暴雨了，是一级预警的自然灾害。而在这里，我们唯有深深的祈祷，我们愿在这座城的人们能够平安归家。郑州挺住，我们一起祈福郑州好吗？我们送给他们一首特别的歌，加油。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草原， Mr. 梁，我们想到一起去了。是，我想到了齐豫的一首歌，就是这首《橄榄树》。齐豫，豫代表河南，对吗？只是今天我放了另外一个歌手演唱的版本，这是来自孙燕姿的版本，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首《橄榄树》。希望借着这首歌也问候一下远在河南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加油，我们一定挺过这一关。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真的太受到欢迎了，养花种草哪一个品类你最在行？有非常多的朋友发来了图片，今天我们的聊天室里特别的养眼，大家可以进去看一下哈。啊 ，Hello July 是用一个酒瓶来养的绿萝，你赢了。W2X 哪一种都养不好，家里有一只会捣乱的猫都被它咬坏了。80后说男生一般不是很喜欢养花草。喜欢花草的应该都是性格比较有涵养有耐性的吧。其实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养花种草来培养自己的一点耐性呢？只有说我特别想养好黄木香，黄色的小花像瀑布一样，但是我买了三颗，最后还只有一颗在家里苟延残喘了。1135说肉肉好养，只要不多给水，干透了再浇都可以。还有那个嘚瑟的仰望星空，我不太确定这个兰花是你种出来的，真的有点像瀑布一样的开花。今天在我们的聊天室里真的晒出来了太多养眼的图片，让我看到了很多热爱生活的朋友，还有一些最与众不同的养花人，比如说小多多啊，乐高之花、纯手工之花都有哈。谢谢大家的参与，其实草木有心人有意，我想这就是我们和植物相伴相生的意义吧。谢谢各位的参与，你的故事我的歌，陪你走过看你幸福，感谢你的收听。今天的最后一首要献给的就是你，没有其他人， Nobody else。 我是刘慧，明天午后3点我会遇见你吗？ Baby, I need it, I'm possessive. I don't ever mean to come off aggressive. With my emotions, I'm expressing. I don't ever wanna be too excessive. Wanna get jealous or too invested. Toss and turning in bed while I'm waiting. All your message,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e way that you smile.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能量音乐。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盛夏七月，北广购物盛夏送清凉。7月21号至7月23号，新老客户来电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同时再送您2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2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订购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北广购物的商品问答节目。 您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法国的一款红酒。那么由周老师来提问，我来进行回答。 这款红酒呢是第一次跟我们的平台上来出现，所以呢有些问题呢我要问一下啊。首先，它是来自于法国的原瓶原装吗？ 对，它是来自于法国的原瓶原装酒。 它是来自于什么样的生产区域呢？ 它是来自于法国当地的朗格多克产区的核心产区科比埃地区的一款红酒。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买酒呢要买这个法国原瓶原装的，要买这个核心产区的。但是核心产区里边什么是核心中的核心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科比埃的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呢位置非常非常的小，但是